的时间到了。我们这节课啊，今天明天礼拜五最后九小时的倒数计时的冲刺，所以心情上有一点就觉得好像跑步已经跑到有点喘了，可是又有点看到终点的感觉。反正《伤寒论》啊，我们一般说宋本《伤寒论》跟元朝本《金匮要略》啊，总加起来的方剂的数字呢，宋本《伤寒论》好像据说是113个方，元朝本《伤寒》《金匮要略》是250几个方吧，所以加起来有好像365个方的样子。不过但有重复的方子，不过我想也不用太在意，因为不是那么常用的方就不急着学啊。我想我这个课堂还是尽量教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容易用到的，因为一旦你能够把这些最容易用到的方子在生活之中有机会的时候就用用看，那我想很快的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就会这些方子用得熟了。那用得熟了之后，不管我有没有教到啊，其他的方子你都会开始能够这个触类旁通，就是看一看也能够大概抓得出要怎么用它。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用它的话，我相信现在是一个网络很发达的时代，你在网络上面就用这个方子的名称啊去看一看别的医生怎么抓辨证点的，那通常这样子就会又多学一个方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方这个课程的版图自己在家里面继续靠着自习来扩展，我觉得是不很困难的。那颖颖上次有说，有同学问说，如果我们这个班有进阶的课，那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我跟颖颖讲说，其实就像我们礼拜二晚上做的事情一样，就是进阶的课就是你自己有病或者你家人有病全部都带来，然后你帮他把脉，然后我们来陪你看诊，那这样顶多就是这样子临床实习之类的事情就算进阶的课了。那我们上个礼拜上个礼拜不上个礼拜昨天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忙啊，昨天讲的咳嗽跟痰饮的一些方剂，那关于麻黄类的方剂其实还有好几个重要的。那家常还有一个常用到的麻黄剂跟同学提一下啊，这个是在9支85条，这个是阳明篇。那顺便跟同学提一下阳明篇的这个部分的结构，就是阳明篇，我说张仲景时代的人的生病好像阳明篇的阳明的症状是偏多，那我们这个年头是偏少，但是呢这个张仲景的阳明篇里面有另外一个子题，就是关于这个黄疸的病症的治疗。那黄疸我们今天通常是胆囊病或者肝炎的时候会发生的状况，对不对？那我这个黄疸的部分，我觉得我这个课堂可能不会太用力讲，不过有一两种黄我觉得是基本盘，就算初学者也可以手到擒来的，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那首先这个9支85条，这个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它这个课本上写的这个翘字写一个比较不同的写法啊，不过就是我们今天说连翘的那个翘字。那这个他说一个人啊，如果淤热在里，就不管有没有，他说伤寒他是指感冒开始的，但是实际上这个状况是不是感冒都无所谓啊，就是张仲景认为说有热呀淤在身体里面人就会发黄，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但是这个汤证可以这样说，这个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的这个发黄呢，一般称之为溶血型黄疸，也就是不是胆汁型黄疸。那个有一些那种因为肝炎因为胆囊的病造成胆汁没有地方去而渗出来的，那个是胆汁型黄疸。那这个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治的黄呢，这个溶血型比较是人的红血球因为身体里面的热而破裂，然后那个血里面的那个色素渗出来的那一种。那所以这个就它的治疗上面就不关系到肝胆的事情啊。那这一条呢在临床上的应用，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也不是用来治黄疸，而是治疗那种什么吃鱼虾蟹过敏的那种身上起红疹子，就是一般称之为好像 我们念荨麻疹的，大陆人是不是念芡麻疹啊？也是荨麻疹啊。那就是一般称之为荨麻疹的那个状况，那用这个方子啊，又用麻黄，又用散血中之湿热的药物把它发出来，那这种溶血循环感就很容易的会快快的好起来啊。当然也是如果是身上发红疹子的那种病，会很痒的那种所谓的食物过敏型的，那这个也会有效。不过我跟同学提醒一下啊，就是如果是食物过敏型的，你里面还可以再加葛根，就照那个一般的这个什么葛根什么什么汤的那个剂量就加进去。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点偷吃不了，就是我说生甘草有那个类固醇的消炎效果，那葛根呢是有这个西药的抗组织胺的那个抗敏效果，所以就是这种形态的情况，葛根也是可以加进去的。而这个方子里面的药物啊，我们这样顺过去，连翘昨天讲到说冷气病，我喜欢用真武汤加连翘，对不对？那连翘就是一个把闷在血里面的热气啊喷出去的药，所以它虽然是个苦药，可是却不是泻药，而是往外发的苦药，把血中之热从皮肤发出去是连翘。所以呢，连翘其实同时也是治青春痘的特效药，就是如果有青春痘的小朋友，就青少年，你在他的药味里面微微的加一点点连翘，效果会还蛮明显的。不过呢，到底是寒的药，也不要用重啊。可是呢，比起很多其他的寒药啊，寒到你的那个身上的能量都从大便拉出去，那连翘是从表面发的，那到底还是温和一些。那所以在治疗温病的方子里面，有一个治温病喉咙痛的方，叫做银翘散，那里面也是用连翘，那也是暗示着这个患者他是血中有热的。那这个温病方的银翘散啊，同学其实可以记得这个方名，备而不用。怎么讲呢？就是他要用的话，其实搭伤寒方啊，你就这样想，银翘散的主治是治疗那种人啊，受的是比较热的风邪，热烘烘的感冒，那叫暂时称之为温病，而且是不严重的那种。而它主打的地方其实是喉咙发炎。那我们伤寒论的方很认真的提到喉咙发炎的是少阴篇的方，但是少阴篇提到喉咙发炎的那些方子基本上就是跟着少阴病的，就是这个人是少阴经受邪，一开始一定脉是比较沉细的，那他的脉是比较沉细的，所以他这个少阴经的喉咙痛是因为他的身体太虚冷而扁桃腺烂掉。可是银翘散治的喉咙痛就是一般性的发炎，那怎么判定呢？我昨天教到那个麻杏甘石汤症的时候有提到说，那种干热型的咳嗽通常这个右寸脉都把得到比平常要鼓鼓的，代表有热闷在里面。那同样的啊，如果我一个患者他喉咙开始痛的时候呢，你也是先把脉，如果他的脉比平常更加沉细，那就是归少阴管，就等一下我们教少阴篇里面那些方子就都可以用。但是如果他的脉呢比平常的时候更加的红滑的时候，这就有可能带有温病调子，那所以就用银翘散。但是我们现在银翘散呢有很多地方可以跟经方配对做组合使用，比如说像我们小方助教，他在桂枝汤症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喉咙痛了，那他桂枝汤症他用桂枝汤打，那在这个科学中药里面啊，比如说四克的桂枝汤里面加一克半的银翘散，就顺便消喉咙痛。那这样的外挂法，因为这个温病方的量不大，也不至于把伤寒方的药性搞歪掉。那很多伤寒方都可以这样外挂一点温病的方当做反佐，像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这种也可以治上焦湿热的喉咙痛的方，但是它针对喉咙的能力有，可是不专对，就是它的整块肺的区域都这样做。那你一部分的麻杏甘石汤，一部分的银翘散，甚至就算是少阴喉咙痛啊，有的时候都可以用少阴的这些温阳的方子， 再加一点银翘散做反佐。啊，像少阴病的那个麻黄附子细辛汤，其实外挂黄芩、黄连、大黄都可以，就是又治少阴病又清热，这是可以的做法。所以就顺便这样子绕开来讲一讲。那至于如果有小朋友啊，他是容易那个不要说小朋友，青少年是容易要只是长青春痘的，那那个青少年长青春痘的那个状况，是我会常常开的开法啊，是给他吃柴胡龙母汤1公克半，然后连翘0.5，就是这样子的话，因为柴胡龙母牡蛎汤啊，它比较能够清这整个末网，就是人的这个整个皮肤底下这一层的热邪，那它这整个热邪都清掉，然后呢，连翘再把血里面的热发出来，这样就还蛮轻松可以有效的。当然不会有效到非常奇迹，但是至少是眼睛看得出来的有效。那么，又或者是我们的讲义上面啊，后面不是有一个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吗？啊，葛根黄芩黄连汤，这个汤呢，我的 B 项写说头面部各类发炎，就是什么眼睛红肿啊，什么就是脸部的这种发炎啊，葛根可以把那个黄芩黄连的寒凉的药性转上来，好像把这个冷水转上来帮你洒水一样，所以头面部都是可以消炎的。但是像这样子一个做法，如果你今天是要专对青春痘的话，像葛根在经方的世界是比较大规模的把太阳寒水之气拉上来绕过后脑勺，然后从前面下来，这样一个走法的药。可是呢，比如说有一个方子治疗青春痘很有效的啊，就是用另外一个太阳经的引经药，这个是后代方常用的，经方没有用啊。这个药叫做槁本。那这个槁本是一个什么样的药呢？这个草很好玩啊，就是我们的关于它的本草童话故事是说，这个草啊，如果你在一座山上面啊，它长了这个草就会一点一点的啊，越长越往山上长，就是这个草很喜欢爬山，去爬过山头。那喜欢爬过山头的是不是也好像太阳经的样子？所以就是一个后代方喜欢用的太阳经的驱风药。但是要治疗感冒的时候啊，后代方就有很多说太阳经感冒就用槁本，或者要把其他的药物引入太阳经就用槁本。但是我个人总觉得那一类型的后代只打一条太阳经的感冒药，治疗《伤寒论》说的太阳病不是很有效，因为《伤寒论》的太阳病不是一条太阳经，而是非常广义的，对不对？桂枝汤、麻黄汤是风邪在胃，寒邪在营，那是更广义的太阳病，所以治感冒我并不会用槁本。但是呢，治青春痘的话，槁本的力道啊，刚好可以把那个身体的那个太阳经的水气拉过头过来，然后呢，把这个如果是青少年他的脸上长很多青春痘的话，其实有一味药啊，完全没有毒性，可是可以把那个热毒吸掉的，就是我们今天一般做菜啊，吃进饮食店都有的东西，叫做黑豆。那你把黑豆四吧，3到4，黑豆，比如说四，槁本一，然后送到药局去打成药粉。那如果这个脸上很多青春痘的小朋友啊，你就叫他洗澡的时候，先洗澡的时候呢，把这个东西调成药糊啊，就敷在脸上乱抹一通，然后呢，洗完澡再把它冲掉。那这样子消那个青春痘的效果是相当神效的。对，那这样子的方法也可以用啊，随便顺便讲一讲。那回到这个麻黄连翘治小豆汤呢，那杏仁呢，在这里我觉得它是跟着麻黄用，用了麻黄就用杏仁的，它比较药性比较安稳一点。那红豆呢，又是把血里面的湿热抽掉的药。那用到红豆的这个药性的药物啊，我们现在再来岔题看一个伤寒杂病里面用红豆非常重要的方啊，我们看一下十三支十条，13支10条，这有一个赤豆当归散啊，这个地方它的症状，这个地方是在讲狐惑病，这个狐惑病啊的意思是这个身体有 不明的黏膜溃烂，通常是比如说，那比如说有的人是习惯性的口腔容易溃烂，有的人是习惯性的阴道容易溃烂，那这种黏膜容易溃烂的病，黏膜容易溃烂的病，总方是甘草泻心汤，等一下会教导，所以我现在不急着讲啊。这个狐惑病的那个最基本的方式，甘草泻心汤。那这个地方他讲说，如果这个人是眼睛哈，眼睛红掉一块，就是眼角红的不得。他说这个长相是目赤如鸽子的眼睛啊，如果眼白都红掉了的人，用这个赤豆跟当归散。那这个赤豆就是一般做菜的红豆就可以，不必再去找另外一种很高比较高拐的那个药物用的赤小豆，不必，这个用一般做菜的红豆就可以。而它的做法呢，是你要先把它泡水，让它发芽，就是红豆泡到发出一点豆芽。像这个东西很有趣哦，就是黄豆一旦泡出一点芽，是黄豆芽了，它就是一个祛湿的药，但是不发芽黄豆并不祛湿。那红豆也是一样，发了之后就能够去水中之湿。那说这个地方如果眼白整个红掉的那种热毒，那你就用这个红豆发了芽，然后再配当归哦，三碗红豆发了芽，再配当归10两去打成粉。那这个东西我们都常常在跟生源做了，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发红豆芽，然后发了红豆芽之后再送到生源去烘干，跟当归打粉。那通常这个打粉的话，好像红豆3碗是当归10两的重量来讲呢，可能有2倍左右，所以就红豆烘干以后多重，就放一半的当归去打成细粉就可以用了。那这个赤豆当归散呢，这里是第一次出现。那第二次出现呢，是治疗这个痔疮。我直接用说的，同学不翻了。就说如果这个人啊，肛门会大便张仲景有分大便前有血、大便后有血的分别，但是我不要用前后来分，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这个人大便有血，有一种血是肛门那边挤出来的，有一种血是肠道里面流出来的。那肠道里面在出血的，要用的方子叫做黄土汤，用到燥心黄，燥心土，这是肠道里面有血的，那就是便血。那但是呢，这个赤豆当归散啊，治疗的是肛门那边在出血的。那其实现在因为我们都用卫生纸擦屁股，对不对？所以就是擦屁股的就会知道那个血是肛门出来的。如果肛门有肿有出血的时候，那这个红豆当归散的效果其实是非常的好。好，所以这是一个经方里面可以用来治疗痔疮的药。然后另外呢，像我如果遇到痔疮的患者，当然我治痔疮有非常多的方法，但是呢，我如果遇到痔疮的患者，一个是用这个红豆当归散，一个是用这个，有一个啊，有一个方子是治疗所谓的肠痈，就是肠子啊，这个发炎了之后还化脓的，就比如说你本来是阑尾炎啊，俗称的盲肠炎，它等到它化脓了之后，那边有一坨脓在那边的时候，那有一坨脓在身体里面的情况之下，张仲景有分2个路数，就是如果这个脓在身体的组织里面是有出口的，有出口的话用排脓散、排脓汤，就张仲景的排脓方，就是以桔梗甘草为主的，这个是脓血，你用桔梗甘草牛抹布可以把它推出来的，所以肺里面化脓用桔梗甘草汤，然后或者是喉咙痛、扁桃腺发炎的时候，扁桃腺有烂掉的地方，你用桔梗甘草汤把它那个脓挤出来，其实那个脓我们一般感觉是黄色的痰，把它挤出来，有出口的就这样用，那没有出口的脓呢，用的药方叫做薏苡附子败酱散，薏仁加附子加败酱草，这个组合呢，是比如说这个人如果肝里面化脓、肝脓疡之类的，那个脓是没有出口的，是一个包块在组织里面的，完全没有出口的，就需要让组织自己把它吸收掉。那组织自己把那个脓吸收掉，薏仁跟败酱散的那个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那附子是让那个组织增强活力，这样它才会吸收。就薏仁的药性就是让人体吸收掉，就是自己的类似免疫技能或什么，自己把不是自己把身体内的异物消化掉的能力是薏仁负责的。所以有一句江湖俗话说，孕妇不要吃薏仁，有没有听过？因为对刚怀孕的女人来讲，那个胎儿也是异物，那吃了薏仁，她会把这个异物消化掉，所以也因此很多人认为薏仁可以抗癌，对不对？那日本的金方派中医很喜欢用薏仁治什么东西呢？治这个身上多一小坨肉，那个我们叫疣子还是猴子？ 疣， 那多一小坨东西的那个病，那他们就会吃大量的薏苡附子败香散或者单位的薏仁。那有些人是吃两个礼拜就那个疣子就不见了，有的人吃多久也还是在那里，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绝对有效的做法啊，但是相对来讲是有希望的。而这个当归赤豆散治疗的是当归赤豆这个方呢，治疗的是好像有出口又好像没出口的，夹在中间的那种。比如说你整个眼白都红掉，里面那个发炎那个热到底要有出口还没出口，很难说，对不对？那我平常如果，当然我治痔疮不一定用这个方子，但是如果要我用金方治痔疮的话，我通常就是把这两个方加在一起用，有过很好的疗效。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大学的学弟帮着我在出版社打工，然后有一天他说：“学长，这个，我下个礼拜二要请假啊，因为我痔疮还蛮严重的，跟医生约好了礼拜二要开刀。”那我就说啊，现在已经礼拜五了耶，你现在才告诉我，来得及吗？我说这个药你赶快去配一下，姑且吃看看。那时候也来不及发豆芽了，就直接叫他到超市去买红豆粉，然后跟药局去打当归粉，就这样子。然后薏仁附子败香散就马上药局打打粉，也就是他好像是礼拜五晚上还是礼拜六白天才开始吃的，然后吃到下个礼拜一就说不用开刀了，那痔疮已经没了。哦，就是里面的郁闷做的用薏苡附子败香散把它消化掉，然后外面的那个肿的在发炎的当归赤豆散就把它消化掉。所以当然我不会说每一个痔疮都一定都是那么神效，但是至少有过那么神效的，就本来是已经完全不能收摊一定要开刀的，然后就这样子就收掉了。啊，所以这是这类的方子的用途。那我这边再插回来啊，插回来这个麻黄连翘赤藓道汤，那它这个红枣啊，它的里面那个生紫白皮现在很难买，所以呢我们现在加上桑白皮就可以了啊，就用桑白皮代替，也是清这个皮肤的热的。那如果这个人会你还想要加味的话，比如说要把这个药性，如果这个人真的是食物过敏起红疹子的话，那有很多可以加的东西啦。加味的意思就是比它里面最少量的那味药还要少，不用再多了啊。比如说你可以加一两钱的知了壳啦，蝉蜕也是可以把皮肤发得更透一点，然后或者是浮萍也帮忙，可以浮萍的话对于这种过敏性的东西很止痒的，浮萍也可以。如果你是吃鱼虾蟹过敏的，那解鱼虾蟹的毒是紫苏叶，那苏叶也可以加。那其实能够加的东西还多啊，乱加一通，但是大意就是这个方的主结构，然后加一些这一类的药，然后发汗。那通常啊几天之内这个当然说来也是有点惭愧，就是这种中药方啊并不会比那个西医院直接给你一针要快，说不定还慢一点。但是你如果有兴趣在家里面试看看的话，那几天之内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大概是这样子。那之前呢之前那个我们礼拜天的那个台中班的那个天威助教啊，他泡那个温泉，因为我们去泡那个温泉好像是很凶的，会把身上毒气逼出来的那一块温泉，他泡那个温泉背后就发了一大堆红疹子，长得很可，就是一颗一颗都在那边冒水泡，那非常恶心的发法。那他也是痒到受不了了，就抓了两帖这个喝，然后也就平下去了，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种 这种发的过敏型的这类的方子，这个方子还算好用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再回头看我们的太阳病主方的这个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那这个的话，同学，我觉得也可以不努力看条文了，我就因为，我觉得直接看讲义就可以了，反正意思看到就好了。就是这个汤剂，我们在开的时候，通常都会遇到清楚的故事情节，就是后脑勺受风受凉，然后开始拉肚子，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太阳病。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人体地图啊，是假设说这个肾的中间有一个命门之火，把这个太阳经的寒水之气蒸成水蒸气，然后沿着后背爬上来，绕过后脑勺下来。那这个热上来的这个热热的水蒸气呢，在中国人这个形而上的人体地图里面，是认为后脑勺有一些穴道，什么风池穴啊、风府穴，这些穴道会放外面的寒气进来，帮这个水气降温。然后到了头顶降温以后，它就会降下，就会淋下来，帮你啊全身这个五脏退火用。那这个东西啊，其实说不定就是我们说的，用西医的讲法，说不定就是人体的那个自然产生的类固醇的功能啊。因为人体的自我产生类固醇，就是用来消炎的。所以肾水这个东西是非常关系到类固醇的生成。人体自己的类固醇够多的时候，人就老得慢。那如果人体自己的类固醇不够多的时候啊，人就会这里那里都发炎，然后人的内脏是有发炎就会老得快。好，所以这是就是中国人就觉得人如果常常上火的话会老得快一点。那这个在西方人的解释是也有意义的啊。中国人说少火生气，壮火食气，就是少少的热能可以让你的水气被蒸发上来，变得人更健壮。可是太多的火呢，就反而会把这个能量吃掉了，就是一种耗损。那么当然这些都绕的有一点多了，可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形而上，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非科学的人体地图啊。那在临床上面，我们却会觉得伤寒论的这个汤证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比如说就故事情节，就是比如说我去某家餐厅吃饭，刚好我的座位是背对着冷气口，然后冷气就一直是往我背后后脑勺吹吹吹，然后吹的有那么一点不舒服的时候，我饭吃到一半忽然觉得肚子里面一烫，然后就开始跑厕所，然后去拉肚子，然后拉出来的大便是偏稀偏烫屁股的。同学有没有人过类似的人生体验？然后又会听到某一个同学说什么，他傍晚的时候到河堤上面去散步慢跑，然后河堤上面吹风，吹着吹着就哇，忽然之间肚子就怪怪的，要找厕所。大概都是这样的故事情节，就是这个本来要过风池风府穴啊，上去以后，冷却再下来的水气，它在还没有到这个后脑勺的时候，就因为后脑勺有风邪灌进来，等于是这条水气的路线在这里就被打断了。那打断了以后，它就直接就热水就掉下来到肚子里，然后肚子就觉得一烫，然后就开始拉出那种比较热、偏热、偏臭的大便。而且很有趣的是，张仲景提出这个汤证有一个另外一个副证是会发喘。哎，真的，就当你在拉那种大便的时候，在马桶上就会觉得，就是还真的会喘呢，就是很妙，就是他陈述的那个身体感是有的，而且他说会出汗，有可能哦。就是拉那个针就觉得又有点喘，有点出汗。你知道自己没有生什么了不得大病，可是就是肚子拉肚子，然后烫屁股。然后很有趣的是啊，像这样子被冷气吹断了太阳寒水之气，然后变成拉肚子的患者，有的时候也会上西医院。然后西医院一般诊断就是诊断为急性肠胃炎。然后妙的是无药可治。就是我觉得这个无药可治非常有趣，因为这是一个能量的身体的病，也就是中医在处理的人是一个很能量化，或者说我们黑话讲很气化的一个人，就是是一个气的变化造成的疾病。所以在物质的部分没有足够的支撑点让你开那个西药，那西医能够做的只是如果觉得你真的拉得太多，可能会帮你打一点点滴，免得你拉干掉，就这样子。 不然的话没有确实的药。如果你要说确实的西药的话，这个汤剂里面有黄连，黄连里面有个成分叫小檗碱，小檗碱是可以止泻的，顶多用到这种程度的半中药半西药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你用了这个很多葛根，然后带上这个黄连黄芩去清热的这个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啊，那你真的就是吃那个药，即使你只是吃科学中药。当然我要跟同学讲啊，这个方剂的葛根是偏重的，那同学如果自己煎药的话，就照《伤寒论》里面那个比较重的开法，就这个葛根是 一半的，比如说它葛根开半斤，也就是八两啊，汉代的八两。那四两呢，把水气拉上来，四两呢把风邪推出去，大概四两四，因为伤寒论其他用葛根的方剂通常是四两，那这个八两就一半用来拉水气上来，把这水气接回来。好，所以有一个我们很不常用的方，所以我不用力教，只是说一说，就是我们之前提到一个桂枝加桂汤，不是有讲到说这个肚子底下有气往上窜的那个病，我们叫奔豚，对不对？要用桂枝汤加桂，把那个水邪镇压下去。可是如果那个水邪已经这样子窜上来，它的有一个汤证叫做奔豚汤啊，我不写了，也不教了，因为你这一辈子不会病到，几乎不会。但是它的症状就是那个上冲的水气已经从身体侧面绕过来，然后好像那个足球选手快要射门了，已经跑过哪里的线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肚子就痛得不了。那个时候那个奔豚汤也是葛根系的汤，就是因为这个水邪被下面的那个就是心阳管不到的水邪在底下作乱，对不对？用葛根也是把那个水再把它拽回来，就把它拉回正路。所以葛字辈的汤剂，比如说像是之前已经讲过的这个桂枝加葛根汤，它的后脑勺姜，那像这种葛字辈的药汤剂，有的时候都会伴随到一些拉肚子之类的这个腹腔这边的水的失调。那治疗这种拉肚子类的病，用葛字辈的药物，中医有给他一个专有术语，叫做逆流晚舟法。就是已经掉下去的水，我们把它再拽回正路来，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形而上的画面感的一个用药的方式。那这样子把那个水拽回来的时候啊，那顺便黄芩啊，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的寒凉药，有所谓的黄芩、黄连跟黄檗，对不对？同学有听过吧？那这个黄芩呢，就是质地空松不太苦，黄连呢就是质地比较紧实相当苦，那黄檗呢就是非常苦。如果你要用我的味觉来说的话，就会觉得黄连比黄芩苦十倍，黄檗又比黄连苦十倍，那这个苦味的浓度之差，好像就隐隐约约暗示着它的药性上中下，就是越浓的越往下走。所以一般认为黄芩轻上焦火，黄连轻中焦火，黄檗轻下焦火。可是呢，黄芩这个药的药性因为太轻飘飘了，所以它变成一个伤寒论的药物系统里面，黄芩变成一个相当没有节操的寒凉药，就是寒凉药里面所谓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寒凉药，就是他如果跟着柴胡就去清少阳，跟着芍药就去清肚子里面，就是跟着葛根就拉上头，就是他是一个随你扯来扯去的。那黄连、黄檗、黄芩啊，这些三个黄的寒凉药，至于说大黄是泻药，但是不苦，也不太寒，就是大黄的以寒热的向度来讲，大黄没有很寒。那这种很苦的药比较偏寒，又黄又苦的药，在五行符码里面有此一说哈，就是说苦是认为是一般五行符码认为是火的味道，对不对？那黄呢是土的颜色，对不对？那中医的五行相推是火生土，所以认为土就是火死亡之后变成的东西，所以是以土泻火，以黄泻火，这是中药的一个常规。那这个 那至于说出血的时候，常常用烧成什么东西的焦炭，那出血的病用焦炭类的东西来止血，那那个叫做红见黑则止，就是红的东西遇到黑的东西就会停下来。那这个红是火嘛，黑是水，对不对？所以火遇到水就会停下来。那这也是一个非常没有科学根据、蛮有滥用嫌疑的一种五行的说法。不过呢，黄芩、黄连、黄柏这三味药基本上都是偏燥的寒凉药，偏燥的。那这个黄芩我觉得还不很燥，但是用到黄连的时候就相当燥。所以呢，所谓的燥就是干燥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呢，我小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小的时候上火长口疮的时候，吃那个什么黄连胶囊，越吃越长口疮。那后来学会了这种用当归补血汤，才一碗就打完收工。那你就知道口疮是已经血虚了，人是已经干掉了，对不对？那用了黄连，你以为它退火，实际上你的身体更干燥，反而更会上火。所以如果一个人如果要用到黄连的时候，如果单说黄连的话，如果这个人的舌苔啊非常厚腻的，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很湿的心，然后这样的是比较适合用黄连。可是如果这个人在上火，舌苔虽然是黄的，可是是又不厚又有很多裂痕的，那这样的话你想想看，这个中焦的这个火如果是又干又热的时候，能不能用黄连啊？那就不能用了，对不对？那黄连一般退的火是退上焦来讲是退心火，中焦来讲是退胃火。那如果你要用，但是如果你遇到这个人已经太干的时候，那退上焦的火而比较能够润的是栀子，那退中焦的火比较能够润的是生石膏，所以用药的路数就要不一样。像下焦的那个黄柏这味药，它也是偏干的。那像中国人有一个知母黄柏地黄丸，对不对？有听过吗？那就是因为黄柏是太干的凉药，那知母是很湿的凉药，所以就要知母跟黄柏加起来就不干不湿，然后加到这个肾气丸结构里面来退肾火，那就是神经病了。就人的肾永远都是嫌能量不够，没有嫌多的哦，所以那个退法是很诡异的一种退法。但是或许有过一个年代，有些人真的是有那么实热的火，但是今天几乎是遇不到了。那今天的那个栀柏地黄丸啊，有的时候是被中医用来治疗所谓的相火妄动，君火被贬值成相火，叫做相火妄动。而这个相火妄动这个说法呢，其实是比较好听的说法。难听的说法就是这个男人一天到晚在享有色情的东西。那这样的情况用栀柏地黄丸啊，去让他没有肾火，这样不要有色欲的东西，这叫什么？人工阉割。就是今天如果有人啊，真的是那种一天到晚在享色情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的脉啊，那个右手的尺脉，这个右肾脉通常都是蛮浮大的，那是肾阳太虚，所以阳气外脱。当然我们讲到龙骨牡蛎类的方也会说自律神经紧张人就会好色，就容易好色。那自律神经紧张也是一个阴症，不是一个阳症。所以如果是我遇到那种色欲过旺的人，我通常都是先拔下脉。如果拔到他的脉，他的肾脉是很宽大或者很浮大的，你就知道他是根本是阳虚到极点的，才会因为阳气外脱，军火不断的贬值成相火。那这样的患者通常都是直接就开大剂量的真武汤加龙骨牡蛎，就是直接补肾阳，他的那个宽大的肾脉有一点缩小下去了，他的心才会安静下来，就完全不是用这种寒凉退火的药做人工阉割啊。当然古方里面还有一个方叫做天王补心丸，这个唐朝的天王补心丸的比较早的版本，就是敦煌残卷里面出现的天王补心丸，是一帖很像张仲景熟玉丸的补药。那它的故事啊，那个古方天王补心丸的全名叫做碧沙门天王凤轩和尚神庙补心丸， 好像在念什么经一样啊，好像日本人的那个日莲正宗念那个妙法莲华经，南无活莲耶妞，对不对？南无妙法莲华经啊，这个用日文念是很劲爆的。闭上眼，天王，毗沙蒙天龙，猴天华说，心流和性感哦，听起来真的是可以写成经来给日本人去念的啊。那这个是讲那个时候唐朝有一个和尚啊，这个奉宣和尚呢，他因为夜读经书，所以太伤神了，于是呢就读到已经恍神，就梦到毗沙门天王来跟他讲说你可以吃这个药丸哦，所以恍神的就会做梦，然后那梦里还教你怎么吃恍神，真不愧是有修为的高僧哈。那这个，然后那个方剂的结构非常像那个张仲景的鼠玉丸，就是吃了以后是滋补型的，所以古方天王补心丸你们可以去生源配，也是像大丸的，就有人读书啊，或者是打电脑或者忙加班，哎呀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含一颗下去就觉得哦舒服了，这是古方天王补心丸。可是后代方天王补心丸呢就多加了一些寒凉药，比如说比较有用到什么天门冬生地之类的凉血清热的药，那用这样的药的话，那你就会知道后代的天王补心丸不是因为和尚太用功读书太多，而是因为和尚不好好读书都在想色情的事，所以进行人工阉割，就让他清心寡欲的药。所以后代天王补心丸呢，哎呦，就是现在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懂中医的婆婆妈妈哈，也会说我们家小孩子哦考高中那么辛苦，给他买多一点天王补心丸给他补心，那吃了以后呢就是那样的清心寡欲，其实让人觉得非常的不青春啊。那这个所以这是啊，讲那个三黄药岔题出去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热的啊，像我们今天因为厥阴体质的人多，所以扶阳外脱而呈现上火症状的人是很多的。那同学记一下这个指标啊，就是少阴病的阳虚，阳虚而外浮的人，那样子乍看之下是上火的人，他的脸色啊是红艳艳的，有一点两个颧骨这个地方特别艳红的那种粉红色的脸色。但如果是厥阴病的阴阳分裂的人，他的脸色是比较红的再暗一点，就有一点所谓的猪肝色，猪肝红。那像这样的情况你都要知道说，这种脸色颧骨比较红的明显的，你要如何补他少阴的阳气，让他的阳气多到可以收敛下去，就是阳气是越虚越会上浮的。那如果他脸色是已经是有猪肝红的，那根本就是要整套大厥阴，要修他的大厥阴病，那那个也是退火药，也是不太好用的时候，用了炸一下会有效，但是久了的话还是会怪掉啊。那这个地方呢，葛根黄芩黄连汤，我们简称葛根芩连汤啊。那这个头面部的各种发炎也会有用，把这个寒凉药带过来，请说。 那葛根黄芩黄连没有甘草 啊？它的方剂有甘草，它方名我写短一点，我们一般简称葛根芩连，但是书里面是有甘草的。那接下来这个黄芩汤，其实之前的课有讲过啊。我跟同学直接说就好了，因为这个黄芩汤哦，它的《伤寒论》的写的不是很好，《伤寒论》非常强调黄芩汤是少阳跟太阳一起病，但是我觉得这个书写没有意义。如果你硬要说有意义，只是因为在另外一个版本的古方《辅行诀》里面，桂枝汤可以发展成小建中汤，黄芩汤可以发展成小柴胡汤，所以感觉上有少阳调子，但是单以这个汤证来讲的话，不用讲这个东西。这个汤证就是感冒之后，有可能发烧，可能不发烧，反正每一个汤证都有可能发烧，所以发不发烧不用讲了。它的这个右冠脉，你拔到的是一坨鼓鼓的，相当的有力的，就是红滑的右冠脉。然后这个人的肚子是剧烈的绞痛，然后一直拉肚子，然后一阵一阵的拉，然后那个拉出来的东西是有热臭，会烫屁股的。就是热性的肚子绞痛的拉肚子，也就是这个黄芩汤被称之为万事痢疾之足方，就是这个字有个病字边的痢，就是 这一种啊，不包括霍乱，霍乱的话是寒性的水系，没有热症的。那这个，那所以主症是非常清楚的。那你用了这个黄芩汤，就会充分的感觉到黄芩素如何的被芍药拉进去的，就是这个汤没有那个什么桂枝汤发汗治感冒的那个过程，但是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呢，就吃下去之后十分钟之内，他那个咚咚咚在跳的那个脉就这样子，像泄气的皮球一样，这样平下去，让他肚子就不痛了，拉肚子就停了。所以这是临床也是好用的方。那我这边就说同学看讲义也好了，因为我觉得张仲景的《伤寒论》写这个方哦，写的临床的画面没有很精确，我们现在都是这样用的。所以那你说前面这个葛根黄芩黄连汤跟这个黄芩汤，它的主症的差别呢？葛根芩连汤的肚子没有剧烈的绞痛，顶多只是拉肚子的那种不舒服的那种痛，但是黄芩汤是以芍药为主的方剂，就是芩芍草姜枣的结构，那它这个就是非常的有肚子绞痛的感觉。其实《伤寒论》哦，如果要把肚子痛哦做一个专题的话，就拉肚子的故事哦。其实我觉得拉肚子的故事是可以这样子顺过一遍的，比如说后脑勺受风邪的葛根芩连汤刚刚教过，对不对？然后这个他刚感冒不知道为什么钻到肚子里面，然后肚子剧烈的绞痛，拉肚子热臭的，这个也讲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后面会教到的葛根汤，它是这样子，它是葛根汤症常常伴随着拉稀水泄，但是葛根汤症的水泄，张仲景的说法是这个人的病邪在葛根汤症的时候是一半在太阳一半在阳明，那他太阳阳明都有病邪，两条筋都在忙不过来的时候顾不得消化，所以拉肚子。所以张仲景的三阳篇里面有好几种拉肚子都只是很单纯的忙不过来，所以没力气消化了，所以拉肚子。那种的话就不用治那个拉肚子，而是很单纯的把那个感冒治好，它的消化轴的机能就会恢复。像葛根汤症的拉肚子就是不用治拉肚子的啊，你只需要把它的葛根汤症治好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在太阳篇里面出现过的一个拉肚子，有一个方叫做赤石之余凉汤，这个我不细讲，但是同学听一下可能有机会用到。赤石之是红色高岭土，那中国人认为说山，一座山它的骨头啊，一块一块的大石头，那个山脉是靠着赤石之把它粘在一起的，所以赤石之的药性是汗接气血，就是让人的气血能够不要动摇，就等于是粘住你的气血，让它不要外脱。那雨鱼凉呢，是河里面有一种石头啊，在河里面你把它打破，里面有黄粉，那这个河中黄粉他们认为是大禹治水留下来的便当变成的便当化石，叫雨鱼凉。当然这是鬼扯淡，对不对？但是大禹的便当变成的化石叫雨鱼凉。那这个河中黄粉呢，它就是在水里面这样子撑了那么久，所以它可以定住水。那这个赤石之雨鱼凉汤治的是什么呢？治疗的叫做尾闾不固之滑泻。尾闾就是尾椎骨那一段了啊，尾闾不固，就是这个人的大便是滑脱型的大便。其实这个也不关系到感冒，你同学有没有能不能想象这样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人哈，不要说有一种人，有一种情况，这个人是这样子，以为自己只是要放个屁，然后就啪一滩大便就滑出来了，偶尔会有，对不对？那如果这个人一天到晚都是这种状况的话，代表他尾闾不固，大肠一直在漏油，那这种滑泻就要用这种正固元气的东西来固他的尾闾啊。这是一个太阳片里面出现一个比较特殊的招。然后哎， 第一个字写错， 赤石之啊，赤石之余凉，对不起。那这个，然后呢，那一般的没有热度的水泄啊，如果是我们说太阴病的水泄呢，就以理中汤为主，就是脾胃没有力道，寒掉冷掉虚掉了，所以就是不会烫屁股的单纯型的水泄， 那个是理中汤为主啊，或者是附子理中汤。然后呢，到了上，但是如果再过去一点的话，它更虚了，虚到连肾阳都虚了。那肾阳都虚了的时候，肠胃就更懒了，就连米饭跟面条都不消化了，于是就所谓下利清谷，拉出来的你昨天吃的面条跟饭都还看得到，那个就是四逆汤了。然后呢，四逆汤症这种寒泻，当然在少阴篇里面还会经过什么？在少阴篇里面会经过这个什么？可能是四逆白通汤啦，或者是通脉四逆汤，就是更寒的几个四逆汤类型的症状。然后再过去，这个冷冷的水泻，你看理中汤已经是水泻了，肠胃已经开始冷掉，对不对？四逆汤连饭粒都不消化了，更冷了，对不对？那再冷会怎么样呢？这个冷的水泻刮刮刮刮刮到后来哦，这样子冲突的，因为肠胃已经懒到都已经连肠膜都懒得长了，所以它会刮落你的肠膜，就有脱落的肠膜，一片一片白白薄薄的东西，伴随着脓血出来。那脱落的肠膜伴随着脓血掉出来，这个是少阴病的，少阴病的桃花汤。这个桃花汤用的呢是赤石脂、干姜跟白米、赤姜米三味药，这是赶快要镇住元气、暖住下焦，并且让这个脱落的肠膜能够粘回来、安稳一下。所以桃花汤这个汤症哦，要开药要知道故事情节，就是它是一直是寒冷型的水泻，然后这样子一直在那边刮刮刮，然后到最后人已经虚到完全软掉，然后开始拉这个脓血了啊。大肠癌有大陆有医生用桃花汤治好过，可是呢，我不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可以治大肠癌。但是呢，你可以了解，就是如果他的肠子弄得好单薄了，已经开始有脓血片掉出来了，那就是这个汤症会好些的。 薄薄的白色的东西掉出来， 那就是这个。啊，听懂。那个的话，对，就是，那那个时候啊，像是如果你要保养大肠癌的人，刚刚不是有讲一个内部有包脓的那个薏仁附子败将散吗？薏仁附子败将散，刚刚有讲。那这两个加在一起用来保养大肠癌，我不敢跟你讲可以把大肠癌治好，但是以保养来讲，效果是比较好的。这两个都用，当然有主症比较好，但是没有四次薏仁附子败将散保养都是很好的。那等到这个拉肚子过了少阴，到了厥阴的时候，这个拉肚子的情节比较代表性的是厥阴的代表性的拉肚子方，因为厥阴病的拉肚子很多方，但是代表性的叫白头翁汤。那白头翁汤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人到了厥阴的时候，他的下腹腔的整个免疫机能都已经衰弱了，所以就变成细菌跟原虫可以乱长了，所以阿米巴原虫痢疾、细菌性痢疾，就是那这个时候拉出来的大便又变回很烫、很臭啊，会烫屁股，而且呢有一个主症叫做厚重，就是你大完大便哦，还觉得大便没有大干净，那是什么感觉呢？是你的直肠已经肿了，就是直肠肿了，就会有那种大便大不干净的感觉。那这个就要从厥阴治，那这个是急性的。那慢性的话，还是回到乌梅丸。就这个人如果他的肠道动不动就有小感染的话，代表他整个下腹腔免疫机能就是烂。那慢性的是用乌梅丸调理下腹腔的免疫机能。那所以这个是《伤寒论》的版图里面关于拉肚子的故事，当然厥阴里面还有很多拉肚子病的分支，但是主轴来讲是大概是这样子啊，同学就知道一下。那有，请说。 这种情况下 那你第一个说的是乌梅丸阵，第二个说的可能是桃花汤，可能是赤石之余粮，但这两个汤的结构差没有很远，所以你大可以把两方合并。 那用科中就可以？ 没科中。赤石之好像没科中，余粮也没科中，有没有啊？你打电话到那个明通去问他们有没有，有没有？但是这个的话，我会比较倾向于做兼济，我不会说科中没效。然后一人父子败将散都可以加进去做保养，这个的话就到生源直接打粉就有了。不过大肠癌就是因为是厥阴病常常有的癌嘛，那厥阴病我还是要说心理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就是代偿反应的部分还是要处理掉，不然的话一直给那个癌能量的话搞来搞去也搞不完的。好，那所以这样子就顺便，这也不叫岔题，这就是一个就是关于感冒的拉肚子的一个横向的切割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张仲景的这个伤寒六经传变里面比较主轴比较要紧的拉肚子的治法，给同学一个排比。那我想就是会在感冒遇到拉肚子的症状的时候，你会这样子想会比较清楚一点。那我们接下来要讲葛根汤，不过呢下课的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一下回来讲。